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北京是一座拥有3000年建城史、800年建都史的古城。这座古城里有着无尽的故事和传说。历史上的北京曾经是一个水乡，这里杨柳依依，银雨霏霏。另外，北京还有着众多的古桥，这些古桥有的还存在，而有的仅仅留下了地名，很多都消失了。他们除了地名，还留下了众多的故事和传说。本期迷幻时空，我将为各位继续讲述有关老北京的桥的故事。今天为您讲述九仙桥。各位好，欢迎走进迷幻时空，我是韩涛。 风土人情，自然景观， 历史典故，神话传说， 中外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外考古惊险故事， 人文沙龙。 九仙桥这个地方，相信不少朋友都很熟悉，位于朝阳区，在北京城的东北部。这里的西北面和西南面与将台乡相邻，南面与东风乡毗邻，北面与南高乡接壤，可以说得上是很大一片的城乡结合部。这里原来有过桥，现在也有桥，只是现在的九仙桥位于南北向的九仙桥路，这个位置比古代的九仙桥往西移动了大约800米左右。也就是说，古代的九仙桥在今天的九仙桥的东面的村子里。这个桥的名字叫九仙，算得上是怪异的了。那么九仙桥这个名字是怎么由来的？难道真是有位神仙的九仙吗？讲述桥的故事，要先讲述水。只有先明白这段水是怎么流的，才能明白桥是怎么建的。中国的河水往往都是从西向东，由北向南而流，而为了漕运的需要，有时不得不需要改变河的流向，让它向北向西流去，这样就少不了运河。而使运河的水流动的动力，就是建立水坝。有关北京的河与桥的故事中，我们涉及到的运河就是京杭大运河了。沿着京杭大运河从杭州走到北京，运河过了通州，先是绕着北京向北流经了一段，这就到了北京城的东北方向，然后掉头继续向西流去。在这儿，运河就分了岔，有了许多的小支流，在一条东西方向的小支流上建起了两个不大的水坝。于是人们为了区别它们，就给在东边的水坝起名叫东坝，西边的叫西坝。正是由于有了这两个小水坝，这一段河东部就叫做东坝河，西部就叫西坝河了。自西坝这儿开始，又分出了一条支流向南流去，一直流到东直门汇入了护城河，这条河叫南坝河，而现在就叫亮马河。如今的亮马河经过多次改道， 和南坝河的故道已经有所差距了，而古代的九仙桥就是在这东西向南坝河的故道上，是一座南北方向的小石板桥。现在这些地名仍然沿用着，而古代的九仙桥已经没有了。在过去，九仙桥这一带是北京的东郊，应当算是一片很荒凉的地方，大多是清代贵族和有钱人的坟地，到处都矗立着高大的王八坨石碑和拱起的坟头。过去的坟地是有着看坟户的，这些看坟户往往是八旗的随军子弟，自称叫苏拉，也就是满语杂役的意思。他们按照清代八旗制度在此看坟，多住在墓主家为其盖的东北西三巷的三合院，携带家眷，世代繁衍，逐渐成了住户不多的村落。也有不少是外地来京逃荒的农民，他们被收留为看坟户以后，就在坟地上的阳宅当中居住，坟地所占用的土地就归他们来耕种养家。这种土地往往是不收租子的，只是在坟主人家来上坟祭奠的时候负责接待，过年过节时象征性的给坟主人家送些新打下来的粮食。随着时间的迁移，看坟户彼此之间都相识，有的还攀上了姻亲关系，等到人口繁衍的多了，房子也盖得多了，就形成了村庄。大清道光年间，在灞河边上九仙桥这一带是一个满族官员的坟地，坟主汉姓为赵，这里就叫做赵家坟，并渐渐形成了一个自然村落，名为赵家村。每当这些看坟户与附近的村民、外来打工者进城时，被西坝河水所阻隔，不得不向北绕到东坝河关桥。但是到了冬季，西坝河河枯或冰封水面时，过往行人便在赵家坟南面的坟冢和空旷之地走出了一条乡间小道。因为这条小路通向东直门、朝阳门最为便捷，既省时又省力。这户看坟人的户主呢，叫做荣恩祥，他于是就利用修理坟地剩下的废旧石料，在西坝河比较窄的地方修起了一座两柱三孔的石板桥，桥面由六块石条拼成，仅供行人及独轮车通过，再大一点的车就过不去了。桥身是用许多半米宽的石条组成，每块石条上每隔十厘米都刻有水槽，雨天不会积水，平时行人马车也不会打滑。现如今那座桥早已经看不到了，连具体消失的时间都说不清楚，但这座桥才是九仙桥地名所指的历史当中的九仙桥。 一座北京城东北部运河支流上的桥，为什么会得来九仙这个奇怪的名字？是真有位管酿酒卖酒的神仙，还是有别的什么隐秘的历史典故？本期迷幻时空为您带来九仙桥的故事。 刚刚为大家把九仙桥这一片地方历史上的一些变迁大略的梳理了一遍，相信各位知道了一个大概齐了。而九仙桥得名的故事还得从头说起。上面所说的那座桥是东西向，灞河水自西向东南流过，这段河在今天已经被改成了笔直的东西向了。话说当年桥建成后始终没有名字，人们俗称它石板桥或板桥，而这座桥后来是如何被命名为九仙桥并且名声大振的呢？话说在古代，九仙桥这里的人多是些瓦窑工匠和赶骆驼卖苦力的人，他们从事的是老北京最下层的体力劳动。人们在辛苦劳动之余很喜欢的一件事儿就是喝酒，中国人本来饮酒的风气就很盛，北京又乃是北方的苦寒之地，饮酒风气更加的兴盛。但是这儿偏偏没什么好酒，仅仅有一些流动的酒贩子卖的酒又太难喝，还总是兑水。 那时牛栏山的二锅头还没有兴盛，因此这儿的人们走过这座石板桥进城时，总是不忘了带回点好酒来与亲朋好友分享。据说这座桥刚刚修成的时候，人们打从这儿过桥的并不多，因为桥身太小，走不了大车。然而突然有一天，太阳偏西了，打老远来了个推独轮车的长着花白胡子的老头，很有精气神地推着一辆小车，小车上装着四篓子酒，一边装着两篓。人们看这花白胡子的老头推着车子就直接奔桥来了，到了桥这边毫不犹疑地很快就把车推上了桥。周围的人们都想这老头的力气可真不小，正想着再看那辆独轮小车已然推到了桥顶。忽然间只见小车向右一歪，只听得咚咚两声，两篓子酒越过了桥翅掉河里了。人们一惊，有的人已经忍不住喊了出来，酒篓掉了，赶快捞啊。没想到这花白胡子的老头连瞧也没瞧，飞快地推着小车过桥那边去了，转眼间看不见了。两大篓子酒掉河里头，瞧都不瞧也，真奇怪。人们议论纷纷，都觉得这事儿啊很怪异，这么大岁数有一脸白胡子，是不是来了什么神仙呢？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着。忽然一股酒的香味从河水里飘了出来，大伙儿提鼻子一闻，都情不自禁地说道，好酒好酒啊。人们想那老头一定是酿酒的神仙，他把那两大篓子酒从桥上倒进河里，这座桥可是酒仙走过的桥呢。干脆这座桥打今儿起啊改名了，叫做酒仙桥吧。有了酒仙桥以后，附近的住户们老是鼻子里头闻着酒味儿，有那些爱喝酒的人就从家里拿了个饭碗来，舀了点河水尝尝，嘿，您别说，还真就是酒味儿，就是淡了那么点儿。这消息一下子传开了，河边简直成了酒店了，人们想喝酒了就直接到河边打，或者干脆趴在河边喝就得了，谁也不用进城再买酒了，而且谁喝酒也用不着再花钱了。 风土人情，自然景观， 历史典故，神话传说， 中外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外考古惊险故事， 人文沙龙。 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迷幻时空，我是韩涛，继续为您讲述酒仙桥的故事。刚刚咱们说到这个传说，一花白胡子老头用小车推着四大篓子酒过桥，不知如何其中两大篓倒入了河里，而从此这河就有了酒香味儿，人们也不用去买酒，能直接在河边就喝了。话说又一天，又来了一黑胡子老头，担着一篓子酒和家具，在河边上搭起了一间小棚子，开起酒馆卖起了酒来。棚子前面还贴上了真正净流老烧酒的招牌，从此人们就开始在这老头这儿买酒喝了。人们以为河水变成酒，就是因为那白胡子老头倒在河里的酒太浓烈，太好喝了，日子久了肯定酒味没那么浓了。这里一向流动商贩较多，新来个卖酒的也没什么人在意，而黑胡子老头的生意随着河里酒味的变淡，一天比一天旺盛。有细心的小伙子总是疑惑这是黑胡子老头在作怪。这黑胡子老头呢，天一亮就卖酒，天黑了才收摊，而他来的时候只带了一篓子酒，他这一篓子酒能卖多少天呢？这么些日子怎么就没看到他去贩酒呢？这小伙子把他的心思告诉了村民们，村民们呢也留上心了。小伙子决定亲自查看一番，他特意大夜里头跑出来到河边上遛弯，但是一连几天直到快天亮了什么他也没看见。但是小伙子不气馁，一连又坚持了几天，老早吃了晚饭， 就趴到这黑胡子老头的酒棚子附近的草丛中，静静观察着老头的一举一动。终于在一天晚上，他等到了三更多天，寺外一点人声都没了。黑胡子老头出来了，只见他站在河坡上，自言自语地说：好月亮啊，广寒宫里的兔子喝了我的老烧酒，也得说个好字。小伙子仍旧一声不响地趴在高粱地里，紧紧盯着他看。一会儿功夫，黑胡子老头进了棚子，再出来的时候，只见他提着酒篓子、舀子走到河边，四外张望了一下，就一舀一舀地往酒篓里舀了多半篓河水，回过头来又进了棚子。这小伙子亲眼瞧见了这出鬼戏，悄悄地溜回家，预备天亮后找村民们合计如何跟这黑胡子老头算算这笔账。第二天太阳刚往南转，九仙桥一带的村民们跟着这小伙子直奔黑胡子老头的酒棚子来了。到了酒棚子这儿一瞧，不但有黑胡子老头一个人，还有推小车过桥吊酒篓子的那个花白胡子老头，另外还有一个长着二尺多长雪白胡子的老头，他们仨正在拆棚子收拾家具。大伙儿一瞧就愣了，老中青三代这都打哪儿冒出来的？还是那个年轻小伙子先对花白胡子老头说了话：哟，您怎么又来了？您是不是神仙啊？花白胡子老头笑了笑没说什么。那个雪白胡子老头哈哈大笑了起来，说道：哈，我们的酒好，要是把酒倒进河里，整条河都是酒味儿啊。要是把河倒进酒里，这酒就怎么也卖不完了。但是我们不再跟这儿卖酒了。他一指这花白胡子老头说：这个往水里兑酒的是我的儿子。又一指那黑胡子老头说：这个往酒里兑水的是我的孙子。哪有什么神仙？正在大伙发愣的时候，雪白胡子老头带着儿子孙子担着酒篓和家具，一转眼的功夫就走了。打这儿起，九仙桥的河水再也没有酒味了，而九仙桥一带卖酒的谁也不敢往酒里兑水，更不敢往水里兑酒了。据说是怕当雪白胡子老头的儿子和孙子，由此啊，九仙桥的名声和这带卖酒的名声更响亮了，不仅传遍了北京城，连郊区也都知道了。咱们刚刚讲的这个故事在民间其实早已经流传很久了，关于这个九仙桥名称的来历的传说应当是老北京人编的一个有趣的故事了，当然这其中也蕴含了古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九仙桥到底是因何得名的呢？ 一座北京城东北部运河支流上的桥，为什么会得来酒仙这个奇怪的名字？是真有位管酿酒卖酒的神仙，还是有别的什么隐秘的历史典故？本期迷幻时空为您带来酒仙桥的故事。 酒仙桥的得名其实是个讹传，原来在九仙桥的附近呢，有一座九仙庙，这个九是数字12345678910的九，而不是喝酒的酒。据当地人称之为老庙，在朝阳区的地方史志类文献当中有记载，九仙庙建于大清光绪20年，也就是公元1894年。赵家坟的看坟人荣恩祥等人为了坟主人一家临时停灵用，也为了四周的乡里乡亲求神保佑，就集合了附近乡邻捐资修建了一座安奉神明的庙。这庙正殿有五间，里面供奉着关老爷，东西厢房各三间，南房四间，其中南房为停灵柩祭骨而用。等到了光绪26年，也就是公元1900年，石板桥被加宽了，可供车马通行了。此时庙的正殿内东西两侧墙也增添了壁画，画的是民间传说当中的蓬莱八仙，也就是张果老、 汉钟离、吕洞宾、曹国舅、蓝采和、何仙姑、韩湘子和铁拐李，所以这座小庙又称作仙翁庙，也就是说是一座供奉道教众神的民间小庙。而在此阶段，庙中的住持叫做巴雨顺，此人信奉道教却没有出家，是一满族人。作为八旗文书的巴雨顺，不仅文化水平高，还通文理，熟医术，面部重枣长髯，颇有些仙风道骨之状。巴雨顺曾在庙内西厢房办私塾学堂数年，所受贫苦子弟甚多。每当上庙进奉的香客和行人提起小庙，人们都将阐扬善事、指点迷津的巴雨顺住持与庙中所会的八仙联系在一起，八加一等于九，于是这座庙就独一无二地算作九位神仙，叫做九仙庙。九仙庙前曾有一条小路，路是通往周边如安家楼、五里沟等地，和东直门外观乡最近的一条路，再加上九仙翁庙内有一口清冽的水井，于是乎车马行人和香客日益增多，九仙庙的名声在人们的心中有了一定的位置，而庙前的这座石板桥也就有了九仙桥的名字。这个九其实是数字的九，至此这座桥已成为了人们不可缺少的交通设施。可以说先有石板桥，后建九仙庙，桥因庙得名，史称九仙桥。后由于人们的讹传，慢慢把这数字九传为了喝酒的酒。供奉九位神仙的庙传说为卖酒酿酒神仙的庙了。好喝酒的人们在赴会上，酒仙推车把酒洒到河里，河水变成酒的传说。而这里因人们聚集而形成的自然村落，不用说就得名为九仙桥村了。 一座北京城东北部运河支流上的桥，为什么会得来九仙这个奇怪的名字？是真有位管酿酒卖酒的神仙，还是有别的什么隐秘的历史典故？本期迷幻时空为您带来九仙桥的故事。 等到了民国24年，也就是1935年，巴雨顺年高仙逝，九仙庙也渐渐地荒废了。到上世纪50年代初，这里划分出了15个街坊，先后建立起了原第四机械工业部所属的12所半导体器件厂、有线电厂、邮电设备厂、华北光电研究所等，并配备了相应的生活区，还有不少的原苏联专家在此定居生活。1957年7月，九仙桥街道这个名称正式启用了。上世纪60年代，九仙桥村周围植树造林，大搞绿化，同年将灞河水道截弯取直，因为改道后的灞河水不再流经九仙桥，而将水道南移了100余米。为了方便过往的行人，政府先后在九仙桥西800米的新河道上改建过木桥和水泥桥，继续起着连通小路的作用。现如今九仙庙庙址尚存，属将台乡地界，在乡政府西100米处。上世纪70年代曾一度被辟为食品商场。九仙桥西移后，由于灞河道截弯取直，桥向也发生了改变，原来的石板桥为东西向，而西移的九仙桥为南北向。而旧河道经深挖后，埋水泥管做雨水泄道，经路南以仓库注入到灞河当中。昔日的九仙桥被人们称为老庙桥或老桥。现如今九仙桥街道开始了大规模的拆迁和微改，打算在此兴建北京的电子城，这标志着北京的电子工业正在突飞猛进地发展着。而新建的九仙桥仍旧连通着电子工业区和生活区，成为公路上的一座普通的桥，日日夜夜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好了，各位，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还会继续为您带来有关老北京桥的故事。